以史为鉴，可知兴替。历史没有如果，只有教训。荣辱成败皆有限期，爱恶离合不在情感，而在势力。势倾则绝，利穷则散。历史在少儿，民国史系列之一，容共与清党。主讲黄毓民。 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收睇《历史在笑容共与清党》。咁呢一集咧就第53集，呢一集嘅主题咧主要就要讲呢一个国民党嘅整合啊嘅契机啊。咁啊上文咧就讲到武汉政权就分共啊，呢个分共咧其实系和平分共。咁我哋上次都講得好清楚啦，咁、那個分共係點樣分法呢？即係喺呢一個國民黨中央嗰啲重要嘅職位呢，共產黨全部都唔可以做。咁但係即係分共又冇開除啲共黨，即係嗰個國民黨嘅嗰個黨籍，係咪？即係嗰種分共其實係一種所謂和平分共。其實汪精衛係好唔想分共嘅。咁我揾到一個即係汪精衛講分共嘅一個咁嘅資料啦，就是这个汪精衛先生文集啊，这个是在上海出版的中山书局1936年啊。这个汪精衛先生文集里面呢有一篇叫武汉分共的经过。咁或者我将这一篇嘢呢即是讲一讲，大家知道当时汪精衛那个分共呢，佢只不过是一种即是回应当时那个所谓两湖啊，在共产党那种斗地主或者那种武当叛乱底下，搞到神憎鬼厌，他一定要做一个回应，因为都没得选择的，基本上连即是武汉政权的军头，连唐生智都要反面了，何健就已经公开行出来宣布要反共了，那他才唯有搞这个所谓分共。你看他怎么叙述这个反即是这个所谓清共，即係我哋叫分共啦，即係武漢分共嗰個經過啊。佢話咧，主張立時分共是做不到的，因為4月19日誓師北伐，第四方面軍陸續出發，沿京漢路線和張作霖作戰。第四方面軍的主力部隊如張發揮軍長所統率的第四軍、第十一軍及唐生智總指揮所統率的第35軍、第36軍，在容共時代自然有不少共產分子集在裡面。吳先生曾責備兄弟為什麼說和共產黨死在一塊、生在一塊，其實這是容共時代的事實。14年間東征的時候和15年間北伐的時候，死屍堆裡可以證明，即如此次北伐，蔣先雲等確是共產黨人，確是和國民黨忠實的武裝同志死在一塊的。當第四方面軍在前方和張作霖死戰的時候，如果後方同志發生分共問題，則聯合戰線為之動搖，無疑給張作霖一個絕好的機會了。所以當時一般忠實同志虽明知已到了国共两党生死存亡的时候，不是共产党将国民革命带往共产主义那条路上去，便是国民党将国民革命带往三民主义那条路上去，已是无可并存的。然而为前方武装同志着想，不便提出分共问题。嗱，你睇下佢呢一段叙述咧，其实就已经睇到佢一个优柔寡断，同埋好多顧慮嘅人。嗱，當時嘅南京政權咧，即係經過呢一個1927年嗰個所謂上海清共之後咧，啊，嗰個清黨咧係非常之慘烈嘅，係要同共產黨勢不兩立，係嘛？而你武漢政權咧，就喺共產黨嘅密切合作如兄如弟， 係咪？所以令到呢個寧漢分裂，呢個係一個主要嘅原因。到你汪精衛要搞分共嘅時候，亦都因為等於係軍事政變啫嘛，係咪？喺武漢，你何健行出嚟，係咪？呢、這、一個軍長行出嚟話：我係要反共，係咪？跟住就要殺啲共產黨，係咪？咁於是佢只能夠提出呢個分共。咁我哋喺上兩集就已經講到分共嘅內容啦，係咪？咁睇汪精衛呢段對敘述咧，就知道其實佢都唔想分共，但係無可奈何，係咪？咁好啦，跟住落嚟咧就係共產黨啊，佢點樣回應呢、這個即係、就是、汪精衛或者武漢政權嘅分共咧？就係、是、搞暴動，係咪？喂，利用原本喺呢個武漢政權即係、就是、底下嘅呢個軍人啊，譬如賀龍、葉挺呢啲人，係咪？喂，呢啲係唐生智嘅部下嚟喎，咁佢哋去搞暴動，而且呢一班人咧又要拉攏呢個張發奎，係咪？咁所以呢個係對即係汪精衛政權嘅一個回應，係咪？咁好啦，去到呢個地步，你仲係分共和平分共啊？你唔走去清黨啊？係咪？你冇可能噶嘛？係咪？所以張發奎咧，即係佢一直都被視為係共產黨分子嘅庇護者啦，而且係共產黨積極拉攏嘅對象。咁我哋喺上集嘅時候咧就講咗。張發奎發現呢個共產黨要搞暴動咧，佢就即刻企喺即係呢個汪兆銘呢一邊，係嘛？共產黨以呢個南昌暴動咧嚟即係答覆汪兆銘嘅和平分共，於是就令到汪兆銘咧就非常之尷尬個處境，係嘛？又羞愧又悲憤，係嘛？於是佢就免除呢個葉挺賀龍之職，咁大家知道啦，葉挺賀龍後來就變成。即係中國共產黨啊，中國人民解放軍嘅即係創始人之一係嘛，同埋朱德嗰啲係嘛，咁呢啲就已經變成叛軍啦，係咪？你要搞暴動喎，你係喺武漢呢一個所謂國民黨政府、國民政府入邊係嘛嘅軍人係嘛，你要即係聽共產黨嘅命令去搞暴動喎係嘛？咁呢啲咪叛軍啦，於是就武漢就下令呢個張發奎咧就要追擊呢啲叛軍，係嘛？咁啊，唐生智同朱培德咧亦都調兵包圍，係嘛？咁仲親筆寫咗一篇咧敬告農工群眾書，以中央名義嚟發表。嗱喺呢個敬告即係農工群眾書裏邊咧，呢一封即係可以講叫公開聲明啦，就咬牙切齒就話咧。狼心狗肺的共产党徒，他要借你们的血，你们即是指啲农工群众啦，嚟造成本党政府嘅罪状，打倒欺骗农工群众、谋害农工群众嘅共产党，打倒离开本党政府同农工群众嘅共产党，打倒破坏国民革命嘅共产党，系嘛？佢由同共產黨如兄如弟，變到即係話要和平分共，跟住要清黨，係嘛？要發表一篇即係啊咁激烈嘅，用咁激烈嘅措辭嘅呢一個告勞工群眾書，係嘛？即係話俾呢啲農民同埋勞工啊呢啲群眾啊，即係共產黨係利用你哋嘅啫，係嘛？好啦，咁去到呢一個八月三日啦，即係講緊都仲仍然係1927年。其實咧，由上海清黨四月或者叫做1927年開始啊，即係南京政府即係要清黨係嘛？咁啊，上海嗰次係最慘烈啦嚇，四月係嘛？到呢一個汪精衛要清黨係嘛？前後都係幾個月間嘅事嘅啫。我哋之前講咗十幾廿集都係講嗰幾個月嘅事，其實係係咪？1927年就一個關鍵啦，到1928年就不乏完全勝利統一中國啦，係嘛？喺八月三日咧，即係呢一個孫科就對呢個孫科係孫中山個仔，佢當時佢都係武漢國民政府嘅即係領導人之一，係嘛？孫科就對中央政治委員會報告，就共產黨咧已經實行破壞國民革命，實行造反革命嘅勾黨。咁中央從此咧，不但要嚴厲限制佢哋，並且咧要同佢哋進入一個所謂戰鬥時期，即係要同共產黨進行鬥爭，係嘛？咁喺八月五號咧，九江嘅警備司令咧，金漢鼎就奉令咧係清除九江縣市嘅共產黨徒。 就擒獲呢個張如龍、戴鎮球、彭江、吳九思嘅呢一班共黨要人，就就地正法。另外咧，喺湖南同湖北嘅駐軍同民眾咧，竟然係自動去捕殺共黨，係嘛？咁啊，汪兆銘咧就話呢一個時期係武漢分共嘅第三階段，就叫做嚴厲驅共。嗱，呢個已經唔係叫做驅逐共產黨，係已經係捉啲共產黨嚟殺噶啦，已經係要係嘛？咁啊，南京政府做咗，等咗好耐先輪到你武漢去做，係嘛？到咗8月6日咧，汪兆銘就發表一個叫做《錯誤與糾正》嘅論文，就向社會公開認錯。咁汪精衛即係嗰個即係佢亦都係有一個即係我哋覺得要肯定嘅，佢都肯承認錯誤嘅人嚟嘅，一個係係嘛？咁但係去到呢一個咁嘅情況，佢亦都唔到佢唔承認錯誤，所以嗰一篇咧，即係話喺1927年8月6號發表嘅呢個《錯誤與糾正》嘅呢篇文章咧。咁都係值得大家睇下嘅。咁嗰篇文呢，就其中一段就咁樣講嘅，我們有錯誤沒有呢？喂，有的。我們最大的錯誤是誤解了總理的容共政策。總理的容共政策是容納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，共同致力國民革命。由此可知，共產黨員如果不和我們共同致力國民革命，我們便立刻不能容他。为什么一直等到共产党员快要消灭国民革命，我们才不容得？这真是我们极大的错误。其实你讲呢样嘢咧，当然你肯承认你嘅错误，但系好多国民党人嚟睇就觉得你系后知后觉。当呢一个应该系民国15年间。即係呢個國民黨嘅中央監察委員就已經要即係搞你呢啲共產黨咧，要彈劾你共產黨啦，係咪？去到西山會議派，直情就即係另立中央，跟住要開除你嗰啲所謂共產黨喺國民黨入邊嗰啲人啊嘅嗰個黨籍啦，係咪？然後到呢、這、一個即係1927年嘅4月啊，蔣介石喺上海啊，即係。要清黨，跟住南京政府清黨，咁你汪精衛係咪屬於後知後覺？當時清黨嘅理由都係講呢樣嘢，都係你而家所即係我而家所引述嘅汪精衛呢個錯誤與糾正裏面，佢話佢哋咧即係誤解咗呢個總理嘅容共政策，係咪？到咗共產黨員要消滅國民黨嘅時候，你先去清黨，係咪？好啦，休息一陣。